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执行长关文玲今天证实，台铁屏东加东站上个月28号发生号志故障，一列自强号列车差一点就追撞已经在站内的区间车。委员会依照运输事故调查法认定本案是属于重大铁道事故，将进行事故调查。这也是运安会在8月1号成立之后首件启动调查的铁路运输系统事故案件。8月28号，333次自强号列车清晨准备要进入加东站，看到进站号志显示绿灯，因此直接进入。没有想到准备进站之后，却发现3501次区间车仍在站内，司机员赶紧刹车，差一点就造成了相撞事故。铁道局跟台铁局调查之后表示，起因是加东站预定9月4号切换启用第二月台，铁道局8月28号凌晨先进行号志系统假切换测试，完成复旧时，施工人员并没有将电缆线回复到正确的位置，导致轨道侦测系统没有接收到轨道实际占用讯息造成。已经检讨事故原因，拟定改善对策，要求务必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施工。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草案，将强制规范营业大客车业者对所属驾驶人每年至少办理2次在职训练，提升大客车安全。营业大客车包括了市区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以及游览车。交通部说，有鉴于营业大客车肇事的原因多半都是因为驾驶人的行为造成，为了提升驾驶人从业的素质以及强化营业大客车安全管理，在运管规则修正草案中也增加提升营业大客车业者公司治理责任。营业大客车业者对于所属的驾驶人因为驾驶营业大客车违规，应该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情形而没有参加者，在因参加讲习日却没有到的隔一天开始停止派任驾驶任务。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今天宣布撤换能源部长阿尔法利希，并且任命亲王沙尔曼为新任部长，这是沙烏地阿拉伯首度由王室掌握能源政策。沙国发布官方声明表示，亲王上任能源部长之后将持续强化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以及非 OPEC 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强调维持沙国石油以及 OPEC 减产政策不变，带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1.07%，到每桶62.2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上涨1.33%，到每桶57.27美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0点，来到1080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59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21点，来到2132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成为202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成为30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3点，涨幅1.26%，来到9946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8点，成为2672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成为3148点。今年第15号台风法西侵袭日本关东，除了造成至少1死36伤的灾情之外，也导致日产汽车工厂淹水暂停生产，以及索尼制造 PS4 游乐器的主力工厂停电暂时停摆。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东京都内1人死亡，而伤者分别是在静冈县11人、埼玉县10人、神奈川县6人、千叶县4人、东京都3人以及茨城县2人。 神奈川县内共有84栋民宅铁皮屋顶被摧毁或者是部分损毁。日产汽车位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负责组装车辆的追兵工厂，以及位于在横滨市神奈川区负责生产引擎的横滨工厂，都因为厂区淹水暂停生产作业。日本索尼位于在千叶县都更津市的生产家用电视游乐器 PS4 的工厂也停止运作，将会等到电力公司恢复抢修之后再恢复生产。中秋三天连续假期天气变化备受关注，气象达人彭启明分析，根据目前的模式预测，周一到周五中秋节当天的天气都算是稳定，各地多云到晴，但是星期六以及星期日热带系统外围水气接近，天气变化大，因此连假期间想要安排烤肉的话，别怀疑就是星期五。今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翠乐团 Deja Vu， 第四名吴青峰太空人，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蔡敏佑伎俩，第一名曾佩慈怎么能这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蔡明佑。 这辈子我只属于你，所以就算风吹雨淋，我也陪你度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9月9号星期一，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99感觉好像听起来有什么日子，但是也没什么日子。 你说重阳节什么之类的、哦、那重阳节是不是农历啊？ 就是有点搞混了、啊、但我确定是今天好像是夜光奶奶的生日，让我在空中祝她生日快乐。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来自于一本书，来自于 Muse 的书籍。 Muse 是什么呢？就是财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出了一本书叫写一首歌，然后里面访问了很多经典的歌曲的作词作曲人，让他们聊聊当初在写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今天第一首歌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也是陈奕迅的经典作品，是《爱是怀疑》。 Oh. 然后作词作曲都是陈奂仁。 Yes， 我的爱歌。 对，那你爱陈奂仁吗？ 以前在不认识陈奂仁的时候，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想要出头跟红的人。 他后来觉得他很怪，这样吗？ 没有到觉得很怪，就是他后来也的确就是有发自己的专辑，然后又把《爱是怀疑》拿回来自己唱。 唱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他还登上了《中国有嘻哈》。 啊、哦，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你才见证到说，哦，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只是创作人，然后想红而已。他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舞台表演实力跟魅力的一个人。 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但小学呢，老师在他的成绩单上面写陈奂仁喜欢唱歌，但声音很难听。我觉得老师有点太过分了。后来他学古典钢琴考升等的时候，老师就说：“奂仁啊，雷跟音乐没有缘啊，你放弃吧。”但是他不放弃，他开始想说：“好，那我念中学的时候，我要去合唱团，我要开始垫下就是一些基础啊。”然后他也爱上摇滚，然后开始吉他、贝斯全部都学，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开始在酒吧自弹自唱，同时开始创作歌曲。然后呢，他就被挖掘进入流行乐坛。在1999年进入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帮当时一线歌手，比如说林志炫、郑中基、张学友写歌。那他当时他的音乐版权经纪人就说：“哎，你就多写一些拔辣情歌，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就对了。”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他的确是写了一些拔辣情歌，可是都没有被用，所以他觉得信心受到打击，想说：“好，你要我写这个也没有人用，那我就专心做我自己，其实我真的想做的音乐。”往他的喜好去，于是他就完成了《爱是怀疑》。当时呢，他就是做完这首歌之后，陈奕迅有一天听到了，他拿到这首歌，跟助理开车到海边。他说他整晚，就是陈奕迅整晚都在听这首歌。当下就说：“我新专辑就是要收这首歌。”所以就跟陈奂拿这首歌。他就说啊：“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不只是写歌给歌手，还可以帮他编曲跟制作歌曲。”这就是《爱是怀疑》的故事。 Yeah,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 rest doesn't really matter. Caus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Then maybe you can understand, like, why we're doing the stuff we're doing to each other. And sometimes, we just gotta learn to take it eas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路上的真理。Because I 是游戏 ，and I love the new so beer， 我这游戏看得太仔细。Because I 是孤寂 ，I 是怀疑 ，I 是终极无幻想的真理。Because I 是游戏 ，and I love the new so beer， 我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 no no no。继续为你介绍这首歌呢，很多人应该非常爱在 KTV 唱这首歌，就是梁静茹的《勇气》。 嗯， 但其实呢，当初《勇气》这首歌呢，作曲人是光良，作词人是洪瑞业老师。然后，但是当初的《勇气》的歌词并不是就是一开始为了梁静茹量身打造的。作词人说呢，当初这种歌词是为梁咏琪而写的。 哎呦， 因为当时他觉得。我看梁咏琪深陷在郑伊健跟邵美琪的感情风波当中，所以呢，他觉得他应该是梁咏琪应该要站在爱里面，然后勇敢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勇气的取名是发想自梁咏琪的勇气， 哦， 是要写给他的 勇气。 但是哦，你就是有很多的 idea， 很多的感觉，但是梁咏琪的唱片公司觉得。这想法我们不认同啊！ 我不要， 对啊、我不想要 他就是一开始就这有话题性，可是我不想要往那个方向去吵。 对，就是好像是两面刃，就感觉会出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一直放着。后来呢，就是那当时有一部戏，这个戏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叫做《侠女闯天关》，然后有这个剧情大纲 传，赵薇啊， 对，传给写词人，因为好像搭配那个剧当做那个主题曲，所以想说好，你要不要？根据这个剧情大纲再把它改写一下，所以呢就是洪瑞俊想说好，写歌对象不同了，我就加入一些梁静茹给我的感觉，还有侠女闯天关电视剧里面赵薇角色的性格，然后把那个副歌我们现在印象深刻的桥段加进去，就什么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你等等之类的，词的部分就完成了。那当时呢是作曲人跟制作人光良，他说其实也曾经要错失过勇气，因为一开始呢，他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你说这个《侠女闯天关》是武侠的电视剧啊，所以编曲我就是应该要做一个中国风的版本， 大气的那种，哦，好险哦！ 哦，唱片公司真的是不好意思，就是你要不要再试一次看看？就这个好像不 OK，所以他也很感谢，因为他是一个菜鸟制作人，然后你第一次做失败，感谢唱片公司也觉得说好，你再做一个出来看看。所以这一次呢，他想说好，我不要管什么根据的设定要搭配什么的，我就回到音乐的本身。勇气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我就做出了这样的编曲，然后想象梁静茹的声音，然后再把它重新编完。那事实证明就是他的想法也跟梁静茹的歌声很完美的搭在一起，唱进很多人的心坎里。 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 要都死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今天满十，他是台词这样吗？我今天满十八岁了哦。 对，经典的 MV 啊， 好可爱。 到底是为你好还为我好啊？ 然后他还有拉着那个裙摆，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哼，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就是啊、哦、受不了。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蔡 健 雅。 你怎么知道？你听到开头就知道。 对啊， 哪一首？ 空白格， 我觉得他有一阵子的歌曲蛮难搞， 像的， 对对，太像了。这首歌跟大家分享的是《夜盲症》，然后《夜盲症》作曲人就是汤雅本人嘛，然后作词人就是很多人很热爱跟他合作，也是金曲常客的小韩老师。然后呢，小韩老师《夜盲症》最初最初可以聊到说， 我以后写词我要叫大鼠。都是二十四节气， 大鼠好像都会写一些嘻哈歌曲， 没错， 写一些就是 我就是要以嘻哈歌手出道， 让人家很躁动的歌，就是没有 躁起来， 就是没有办法 很炸， 静下心来，就是 CTO 的歌可能就会跟你邀歌啦。大 鼠，大鼠老师， 小韩老师说呢，他以前在念博士的时候，然后为了要减肥，常饿肚子，然后他就不爱吃肉，也不爱吃一些红色的食物，番茄、胡萝卜等等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说长辈为了要吓他，就说、我跟你说哦，你再不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你会得到夜盲症。可是他说他是念科学的，很注重一些就是理性的分析思考，所以他觉得他心里就是不相信那些长辈说的话啊。就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吃饱喝足，城市人哪有那么容易患上夜盲症？可是你知道，虽然他念那个念工科的，但心里就是写词人会有个浪漫，他就觉得夜盲症是一个很浪漫的病。 对啊， 因为如果你有夜盲症的话，你爱的人晚上就会在身边照顾你。他是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那个时候呢，在想夜盲症的时候，是因为写歌那一年，他说他的老公是医院里的实习医生，然后每隔几天就要值晚班，就不能陪他搭公车回家。那他又住得离学校很远，半途必须要转巴士，再转再转再转才能回到家。有一次呢，有个晚上很冷，他发现啊，我怎么看不到那个巴士路线的号码？为什么我的路牌也看不到？我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呢，当时也没有手机，然后也刚好没有零钱可以打电话求救，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祈祷说他的先生可以在他面前出现。然后当时他就视力模糊，就在路上这样吹着冷风，然后还想说，风啊，你可以把我的思念跟想法 吹到老公的脑里吗？ 对啊，就在这样吹冷风，吹了一个多小时，人没有等到，但脑海中 夜盲症就写完了。 哇哦！ 然后有人说什么，反正后来也有人要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说是近视， 嗯、 有人说心理作用， 嗯、 但后来小环老师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纯粹的灵感，就是在那一天出现了、嗯，夜盲症就是这样出来的。 最快 MV 点阅破译记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 On the internet. two are killing it. But we figured you out. We all know now. We all got crow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You need to calm down. 是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哎，你看路口那女生穿着荧光色的耶， 过马路手举这么高，整条马路就像她的伸展台哎， 不像旁边都在低头滑手机，走路抬头挺胸，真像个名模。 她还左看右看，像是在跟粉丝打招呼。 咦，原来那是小美啊！ 哎，小美，你干嘛穿这样？ 最新流行啊！为了安全过马路，记得亮出你的存在感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其田来讲股， 有其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其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其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上个段落呢，有聊到了夜盲症跟眼睛有关的，接下来这个也是跟眼睛很相关、很红的一首歌曲。而且 你是我的眼， 对，我怀疑它太红了，会不会这些故事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萧煌奇自己作词作曲的《你是我的眼》，然后呢，他说其实这是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作品嘛，然后也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可是其实呢，他在还没有做专辑之前就先写了这首歌。以前呢，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所以萧煌奇从小就失去了视力，可是他非常的厉害，他还在学校组乐团，还是柔道高手。 哇哦， 而且呢，他还得过十大杰出青年，所以呢，其实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就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那我有个问题，当我看不到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敌人在哪里？ 那你只能问萧煌奇啊，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所以听声辨位吗？就当你的衣领突然被抓到的时候，我可以瞬间反应吗？太强了吧！ 难道是传说中的掌风？掌风来袭就知道，哈哈！以前武侠高手都这样 对啊， 闭眼就可以飞来飞去，闭眼狐狸。反正呢，出版社就想说，好，那我们可以帮你出一本自传，叫做《我看见音符的颜色》。然后当时呢，他想说，好，我要出自传，那我想要在书里用一首歌来介绍自己，然后当作 demo 收在书里，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其实那是这首歌放在书里的时候，并不是叫《你是我的眼》，而是取名叫《我看见》。然后是一直后来到筹备个人首张创作专辑的时候，才用唱片公司的建议说，好好，那我们就用副歌的这句话当作歌名，就是大家听到的《你是我的眼》。那其实他真的一开始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这不是一个很朗朗上口的歌，然后你可以旋律印象深刻，真的是因为他的贵人林宥嘉选了这首歌，才让他大红特红。他说真的，我不会模仿萧煌奇，刚刚想要模仿萧煌奇讲话，好像也有个愧疚的感觉。他说真的很夸张，就是自从林宥嘉唱了这首歌拿高分之后，活动开始疯狂邀约上门，都说我们要请原唱，我们要请原唱，让他每周根本没有办法休息，只能狂跑活动，甚至有一时候一天还会跑2-3场。所以原本他根本就不需要经纪人的，他就是因为这首歌爆红才开始请了经纪人，然后照顾他一些通告等等之类的。然后也有聊到说，当时林宥嘉比赛的时候有请杨培安担任他的歌唱老师，当时呢也是因为杨培安的建议让他唱你是我的眼，但是他就不停的说感恩感恩再感恩，谢谢林宥嘉让这首歌被大家听到。

以后呢，就如果你的歌词是有背起来的， 嗯， 哎，闭着眼睛唱真的很有感觉。 你说格外进入状况吗？ 嗯， 有时候不是 把视觉关掉会让你就是真的心会比较近一点。对， 哦，我以为是有个感官不见，你其他会更加的敏锐跟 啊，也是 有感觉， 也是啊。 今天最后呢，为大家介绍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作品，就是《暧昧》。《暧昧》的作词人呢有两位，一位是严喜轩，一位是江逸轩，然后作曲就是小冷老师。 有小寒又有小冷。 对啊，你有大暑会不会有 大热？ 你在讲大暑跟小暑，我现在很饿，我要用我的甜心卡。去，你不要逼我一直吃一些垃圾食物哦！ 我没有逼你啊， 你就是隐隐约约，你跟瓶罐有什么两样？ 怎样？珍珠奶茶？ 对啊，害我那阵子狂吃狂喝珍珠奶茶。好，那个时候呢，作曲人小冷有说，《暧昧》是他怎么大家都那么年轻可以创作啊？ 嗯， 18岁的时候，用钢琴的方式，大概花10分钟， 哇哦， 就写出了曲子。 嗯， 然后当时呢，他是有先拿到了这个词才谱曲，然后是另外一个人作词人写的。可那时候这首歌不是叫《暧昧》， 嗯， 叫做《洁癖》 哦， 而且副歌叫做"你有办法唱这个词吗？" 嗯， 爱情让人患上洁癖，容不下一点干不干净。 爱情让人患上洁癖。 容不下， 容不下， 容不下一点不干净，就是非常的奇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这个词就是没有过嘛，所以后来就辗转到别人说，哎，你要不要写看这首歌的歌词？然后那时候作词人江逸轩很年轻，大概才20出头，他说一开始听到曲子 demo。他自己觉得很好笑，他就觉得，怎么会有人什么爱情让人患上洁癖？他就觉得很妙。可是大部分的人，你如果听到一个版本，你要改写，可能真的很容易被受影响，所以 会被带着走。 对，然后他自己有说，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天赋，就是他可以听各式各样的 demo， 可是他不会受到原本的词啊或者是哼唱影响。而且当时他才20几岁，他就马上把那个小女生的心情给写出来，就写下了这一首。暧昧，那其实后来那个作曲人有说，虽然大家都觉得说，哦，你暧昧都这么的红，一定是你创作的高峰，但其实这首歌也让他带来低潮，因为接下来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说 邀约， 对，你可以再 写 一首 跟暧昧一样红的成名曲给我们吗？主打歌给我们吗？ 啊，这种主打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嘛，你不能要求说你就是要这个感觉，那个很难写。 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勇气，暧昧。

几岁，我始终还不习惯无常的这世界。老邻居也搬走了，那里变成公园。多久没联系的初恋，寄来他的喜帖。而我现在是谁？我弄丢了什么？又换来了什么？一个人已经离开，没有例外，我却还没看淡。我在追到什么？说不定我再也想不起来。这种单纯曾经是我的，谁借了没还？如果你看见的话，如果你发现的话，请陪我找回来。想回老家再见一面就笑一面，我懂却难面对。我发现我也不见了，在忙碌的这些年，用尽了力气想讨好世界，却忘记快乐在身边。我还会变成谁？我却还没看淡，我在追到什么？说不定我再也想不起来。有种单纯曾经是我的，谁借了没还？如果你看见的话，如果你发现的话，请陪我找回来。若不是害怕。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陪着你2个小时喽。现在先为你送上来自于蔡明佑的《独占》。 遇见你的那一刻，我的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总统马英九昨天受邀出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新北市举办的造势大会，致辞时却不断的被台下的韩粉干扰中断，加上碰到韩国瑜大进场，整段致辞草草收场，引来了党内议论。马英九办公室回应，马英九已经在中午回电给韩国瑜，坦言对于昨天晚上的情况感到了错愕，但不会放在心上。马英九办公室说，韩国瑜今天早上致电给马英九，但由于马英九在跑行程，所以马英九选在中午的时候回电给对方。韩国瑜接到电话之后，对昨晚造成的一些情况感到错愕以及道歉。马英九则说，确实对昨天晚间情况感到错愕，但是不会放在心上，除了请韩国瑜继续加油之外，也建议幕僚未来应该要更严谨，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误会。2020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屏东县的竞选组织架构完成，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今天宣布，经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总干事曾永权南下讨论之后，由前立委王进士担任屏东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县农会总干事廖展义担任后援会总干事，而顾问团总团长则是由华家志担任，县立院前秘书长简太郎则是担任荣誉主任委员。曾永权除了强调会持续强化阵容之外，也宣布即日起展开2020年屏东县的总统辅选工作，同时也要结合立委参选人共同打拼。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第7届董监事审查委员会审查会议在今年登场，董事部分提名21个人，首轮投票的结果有7个人过关，包括歌手舒米恩·鲁碧、资深媒体工作者徐瑞希、演员陈湘琪、传播学者胡元辉、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卢燕芬、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廖家展以及公示员工代表王燕杰。通过的监事是台北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黄明辉。公示法规定，公示基金会董事会由董事17个人到21个人组成，由立法院推举11名到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公示董监事审查委员会之后，由行政院提名董监事候选人，提交给审查委员会，以3/4以上多数同意之后，送请行政院长聘任。审查委员会共有15个人，被提名人至少要拿下12张同意票才能够闯关成功，审查跟投票的过程全程网络直播。彭博社报道，中国劳工观察 CLW 发布报告指出，苹果跟生产合作伙伴鸿海集团违反中国劳动法规，在 iPhone 工厂中雇用过多的派遣工人，而且劳工工作环境恶劣。依据中国劳动法规的规定，派遣工最高只能够占10%劳力，而富士康8月的派遣人力却高达了50%左右，而且苹果将贸易战增加的成本经由供应链转移给工人，并且从中国工人的剥削中获利。苹果说，在进行调查之后，派遣工人的比例的确是超过了苹果的标准，以及员工加班工作的小时数等问题，都正在跟鸿海密切的合作以解决问题。美国官员今天表示，只要有人买伊朗石油或者是跟伊朗革命卫队做生意，美国将会祭出制裁，而且将不再就进口伊朗石油提供制裁豁免待遇。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去年退出伊朗跟世界强权2015年达成的核子协议之后，由于美国恢复制裁，伊朗原油出口量锐减80%以上。美国财政部主管反恐以及金融情报次长曼德尔科表示，美国会持续的施压伊朗，如同川普所说，未来不会有任何关于伊朗石油的豁免待遇。曼德尔科还说，由于美国施压，伊朗石油销售量已经严重的暴跌。伊朗总统罗哈尼在日前表示，他们绝对不会跟美国举办双边会谈，但如果美国取消了所有对伊朗的制裁，他们可以加入伊朗跟其他参与协议国家的多边会谈。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8点，来到2131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点，成为201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成为302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5点，涨幅1.69%，来到99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点，成为266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148点。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之前呢，在电台听这张专辑，听这首歌的时候，边听就跟隔壁同事边猜他在唱什么歌词，因为他会有那个重复的什么还雷吗？还是什么还谁雷吗？然后就妈妈妈，然后我们想说。 海雷吗？是你吗？ 对，我想说，我觉得应该是你吗？然后就很兴奋，跑去翻歌词，就是这样，真的就是你吗？我就觉得哦，我太厉害了 ，You're awesome， 自己给自己鼓掌。今天呢，歌手本人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 黄妍。 Hello， Hello， 大家好， 黄妍，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你吗？来自于香港。 香港，嗯，对，我其实是在去年出道的一个新人，就去年七月份出道，嗯，然后就是一个唱作歌手吧，因为我自己会写歌，嗯，然后就在最近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会，因为一直在闻专辑， 待会我们可以来分享为什么他要一直闻专辑。 好，因为我自己会弹吉他，然后很喜欢就是拿生活的一些小细节来写歌，嗯，所以这张专辑《谎言说》里面就有14首的自己的创作，嗯， 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曲呢，叫做《小鹿撞树记》，然后小鹿撞树就是因为你遇到就一直问说还。是你吗？要怎么？ 是你吗？是你吗？ 是你吗？ 是你吗？ 是你吗？是那种暗恋的心情。 对， 暗恋人的时候，小鹿撞得比较凶，还是当你拿到你自己首张唱作专辑那一瞬间， 真的是拿到的时候超级凶，因为我就是刚拿到，有一次我上公司，然后公司同事又拿给我说，哎，这张就是你的专辑，然后拿起来就傻傻的，然后觉得，哎，好像我以前去买的那些专辑哦，嗯，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你要去买的专辑啊，然后觉得很神奇，又里面有很多个我啊，然后我的歌曲都在里面，我觉得很神奇。 而且你明明是已经陪伴过他们成长的过程啦，很久， 对啊，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就你没有到哭的地步，这样 没有没有，可是觉得很感动，就真的出来了。 又跟大家分享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专辑，因为它很厚一本，但很厚一本当然就是也是它是兼顾了视觉、听觉还有嗅觉。视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歌词本嘛，然后很多美美的照片 哦，里面还有散文，其实这是一本书。 对，还有散文。听觉当然就是这张专辑。嗅觉呢，你刚刚闻到了什么？ 我刚闻了除了他刚刚在我们那个上面签名的松香水之外奇异笔味之外，嗯，这一张专辑闻起来就是有咖啡味啊， 真的很，嗯，其实我觉得我在那时候第一次闻，因为就是你很爱咖啡，所以你希望你的散文翻开会有咖啡香，但我闻我觉得很像可可豆，欸， 对啊，就很甜，有点像摩卡的味道啊，很甜的咖啡味道，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又跟公司讲，其实我的人生中有三个东西是不能没有的，嗯，首先就是音乐，然后文字，因为我常都会用文字去记录我每天的生活或者是我当下的那个感觉啊，嗯，然后还有咖啡，我每一天都一定要喝咖啡，不然我会死。 好夸张哦 真的会死。所以他们就说，哎，其实有一种印刷的方法，就是在墨水里面加那个咖啡精的味道，嗯，所以这本专辑， 这本咖啡专辑， 咖啡专辑就有那个咖啡的味道。嗯， 所以当初这是你自己提出的 idea 吗？ 我们有谈，有说，哎，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然后他们说，哎，还真的可以做得到，哎，嗯。所以啊，还有一个比较疯狂的地方，就是这个专辑里面有一张小卡片。嗯，每一张专辑都有一张是我自己手写的小卡片。 你说是我们打开然后要拿出你 CD 的时候看到那一张吗？ 没错，而且是每一张都是亲手写的，哦， 每一张都是亲。 可是每一张。 可是你专辑一直印一直印，你就要一直写。 对啊对啊，所以在发专辑之前的半个月，我是待在家里每天都在写，然后写了6支笔。然后其实不是所有的 message 都一样， 它不是印刷的， 它 是在 手 写。 对啊，所以因为我常都在想，如果我自己买到我偶像的专辑，然后我可以收到一张他亲手写的卡片，应该很温暖，然后我就好想要去把这个很温暖的动作做得到，所以就写了2个星期左右。 写了2个星期，就是哎，欸，那必须要问一下，你一共印了几张专辑啊？ 好像我自己写了有2000多张啊， 2000多份小卡哎、欸， 而且你上面没、啊、你没有编号的，对，就是、 没有编号，可是不一样的颜色，因为我写了6支笔、嗯，然后特意用6支不一样颜色的笔去写，然后其实里面的message 都不一样，不是每张都一样， 花一秒。决定自己多么重要。 哎呦，很适合你， 真的哎、嗯， 这是《笑容迷路了》广东版的歌词。对， 那你的是什么？不要外遇。嗯。哦，我们歌词里面没有这个就不会有的。 吹散假装的烟圈，想象的世界会出现。 这是《贪睡的人》里面的歌词、嗯。那其实除了歌词之外，也有一些是我自己想要跟粉丝们说的话、嗯，所以里面有10几个版本。嗯嗯。 那我们再来聊聊这一张，你把它定义成个人唱作专辑，可是它其实也是一本散文集。就一开始你有这个发片计划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让它变到最后这么多合一呢？为什么不是？也许我是单纯发张粤语专辑，或是发张国语专辑，它变成是有国语也有粤语一半一半，然后有同样的歌可能有国语版本、粤语版本，然后我还要加上咖啡香，我连我的散文都要加进去，那个过程是怎么发想的？ 因为我们就在我出道之后，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进行，然后因为我其实自己很喜欢去写文字，然后被公司发现了，然后他们就发现我自己会写很多散文，是可能那些散文。其中有一篇就是我自己睡在床上，就晚上的时候，然后窗不是有一些小小的缝隙这样子，然后会看到外面的光，然后刚好那些光就晒在我的手上，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是夜，就是我好想去抓住那个光，可是我抓不住，就很多这些生活中突然跳出来的小小的感想，然后我就会把它写成那个散文，然后公司们就说，同事说那不如就把它放在里面跟大家分享吧、所以里面就有一本就是我的散文集，那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很多的世界观啊这样子。 你是不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啊？ 还好哎、欸，我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很感性，可是跟大家一起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讲话。对， 然后我看你的散文集就是蛮多，也蛮像，有一些像童话故事、然后有一些像睡前故事， 对， 然后有一些故事听起来有点哀伤， 对， 像你有一篇你的散文集，有一篇叫做盖高墙的女人，这篇很短， 对， 你就说她把砖头一块块往上盖，盖了一个看似很稳重的城堡，墙身很高，没有窗没有门，只有一幅又高又冷的墙，没有人可以走进她的城堡，没有人知道城堡里有多风光或堕落，他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工作，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直到他塌下来。 对啊，就常常都会有很多这种想法。 你是在什么时候状况下写出一个这个盖高墙的女人？ 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心情真的还是不是太好。对、可是我常常都觉得，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找一个窗口去把那个负能量去放出来。那我自己会用文字或者是音乐。所以在我文字里面，其实看到很多都是不开心突然来灵感的时候的一些散文。 等于是你抒压的一个方式就对了。 没错。 那这是关于散文的部分，就是总共有几篇短篇啊？ 12篇。 12篇，你可以了解它的。他看到的世界，他感受到的世界。那关于专辑的曲目安排呢？你又是怎么决定的？哪些歌国语粤语都要有？那在填从粤语到国语歌词的时候要怎么安排？你要改写成很像的吗？还是完全不像的呢？ 其实这个专辑里面14首歌啦， 很多、欸、真的超多的。 然后里面其实全部的曲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广东话的有5首，然后国语的有9首这样子，然后国语的词是全部自己写的，然后广东话有一些也是有找了一些朋友一起合写，或者是他们帮我写这样子。那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有3个主题，就首先是四季，然后时间，然后生死，都是一些循环的东西。然后因为在去年7月份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推出了《如何从夏天活过来》，那这首歌就是 7 Days 的广东版本。 然后在我推出这首之后，我再推出笑容迷路了，然后我就感觉上好像一首是夏天，然后秋天的感觉，因为我常常觉得秋天就是有一种很后悔很忧愁的那种感觉，那就好像是笑容迷路了。然后我就跟公司说，那不如我写个四季的歌曲吧，写冬天再写春天这样子吧。然后我就写了贪睡的人，这就是冬天的歌曲，跟那个小鹿撞树记，小鹿撞树记就是随意的旅程的广东版这样子，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四季。然后过了四季之后，我就想要去看一些比较大的感觉的话题，所以我就看时间，那就写了偷时间的人。可是偷时间的人就是只有国语版本而已，因为这首歌就找来了小虎老师一起合作去帮我监制这样子，然后在之后我想要看更大的一些循环的东西。 哎，你因为你的专辑做了很多的层次，哎，就是一层一层的叠。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大家看这个专辑应该可以大概猜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反正我就是一个新人，所以我就想要用我自己的作品让大家对我有更多的认识这样子。 你不是贪睡的人，你是一个贪心的人。 真的哦。 你在旁边是默默发现这件事情吗？ 不是啊，就是你开始讲这一句，我想要接，可是我慢了半拍。贪心的人， 是个贪心的人，但是还是应该是真的很开心，因为你所有贪心都成真了，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真的， 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你当然有一些很深情的歌嘛，然后当然有一些可爱的歌，像你也有说到如何从夏天 活 过 来， 所以你是一个。 很讨厌 夏天的人吗？ 真的啊，夏天很热啊。然后我是一流汗我会流得很离谱，就流第一滴之后就不会停了，所以我很不喜欢夏天的感觉。 香港的夏天会比台北还热吗？ 会很闷热啊，所以不能离开那个冷气房。而且香港的珍珠奶茶没有这么好喝啊，所以就很辛苦啊。 但是香港有 什么？ 杨枝甘露啊， 不行， 还有什么冻柠茶是不是？ 对啊，冻柠蜜啊。 可是我钟情于那个 珍珠奶茶，珍珠奶茶。 对， 然后我们就在着迷你们那些什么冰的芝麻糊啊，那些啊，冻鸳鸯啊， 那些我觉得要热喝才很，或者是热吃才好吃哎、欸。 哎，还有个夏天很痛苦，就是你有唱，你现在有在夏天在外面开唱过吗？你要是举手腋下全湿， 对啊，很尴尬哎，超尴尬的。 那个你有想要解决办法了吗？ 没有， 没有，他现在都穿无袖的。 对呀、啊， 对 呀、 啊，穿无袖， 对，这就是解决方法了。 这个真的是蛮苦恼的。我们来听听如何从夏天活过来。 怪责不懂招架，路也像关卡。寒冬上沙滩，雨天上雪山，晒到变冷，冰水蒸发，电费亦急加。阳光都惊讶，很想要休假。 较喜欢 salmon 还是 saffron？ 食面食饭， 食面食饭。 对，我自己喜欢食面，就吃面。 所以广东那个捞面也是叫 捞面， 捞面。 你很喜欢吃捞面哦。 捞面蛮好吃的，难吃也会很难吃哦。但 对对对， 就是难吃会有个很怪的味道。 对，我知道你说哪种，有一种是好像是快熟面的那种捞面， 炸过的， 对，好好吃哦。可是就很不健康啊， 就是不健康的东西都特别好吃。 对 对 对， 刚刚就听到有一段，就觉得乍听好像听了顺顺的，但仔细就怪怪的。就是广东歌词，你会找人合作合写， 有时候会， 对，然后国语歌词你都自己写， 对， 所以你反而是写国语比较 OK。 对啊，因为我自己，因为国语真的比较容易写啦，他们只是四个音，而且你要写的时候不用太顾那个音，然后你要押韵，是不是要押韵的时候很容易又可以做得到。可是广东话的话，他一定要跟着那个九音去走，然后要保住那个意思，然后还要保住那个音，然后还要做到那个押韵，其实很难做。所以我通常要写广东词的时候，我要想好久。对，所以我那五首的广东曲只有两首半是自己写，好像三首半。对， 那个半首是写到一半就真的我没有办法， 然后跟别人就和谐这样子。对， 所以那就把你的想法跟他讲，然后就是看他能不能把那个音转成你说 OK 的那一个。 没错没错。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叫做女生才懂的歌，男生有什么不懂的吗？ 就我们每个月都来的啊，就很辛苦啊，月经。对啊， 月经 就是月经歌。 广东话怎么讲？ 月经 很难，发不出来。 我刚刚要讲，真的讲 不 出来。 月就是月，月经 经 月经。 可是我们常说 period 这样子，就那个时候，因为我就自己 period 的时候会很不舒服，然后我就看到男生还可以去打球啊，然后跳得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心里不平衡啊，我就想要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真的很辛苦，然后我就写了女生才懂的歌。 然后男生就会觉得说，我们知道你很辛苦啊，所以找你不开心，就问你说，你 Perry 来啦。然后这句话才是真的惹毛人这样子。 对，你有这个想法吗？ 啊，什么什么？ 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月当中有一些日子就是要离你们远一点，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男生有男歌手写过关于女生生理期的歌吗？ 比较少吧。 好像你可以试一试。 对， 就是看你要从关心的角度，还是要从 diss 的角度。 被打乱所有步伐，我早上时间不够用。为什么我的世界生理假永远只是梦，还要被嫌弃脾气突然变很重？我真的没有爱呀呀，是不是一个闹钟？每个月都要来走一走，男生啊，你们永远不会懂，女生们可不只是肚子痛。哦，百年一遇的大雪崩，几万匹马在肚子里冲，男生啊，如果真的想要懂，只要你们能感受，第几分钟。别奢望任意打扮，浅色裤随时会染红。冰咖啡后会品尝，过几天又往嘴里送。想不通为何世界如此不公，只有女生要忍受。哎呀呀，她是不是一个闹钟？几分

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有黄妍带来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再加上散文集。黄妍说：“我们欢迎他。 ”Hello， 这首歌曲叫《Seven Days》。你真的会在某一天，就是你是那种化妆化，会跟自己说：“天哪，黄妍怎么这么漂亮？” 会啊，有时候真的心情很差的时候，那你看到自己漂漂亮亮的，也会觉得好像打扮一下还不错、 欸，就听到哦，真的是感觉不错。 对， 可是身为一个创作人、就是不是一般的学生或上班族、你会搞得清我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现在搞不清楚了。以前因为刚毕业的时候，我不是做音乐的，我真的去做一个上班一族。然后那个时候那份工作是超级无敌霹雳忙碌的，我就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都是要加班，可能要加班到12点1点 半夜吗？ 对啊，然后隔天再工作。然后有时候 隔天几点进公司？ 10点多啊。 就是没有 personal life。 对啊，然后有时候真的很忙的时候，可能你星期六跟日也是要回到公司 工作。什么工作这么过分、啊？ 就写东西啊。我以前是一个copywriter， 就一直在写文案呐、啊，对，想很多很多idea， 就 campaign 的 idea 这样子、那就非常忙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放下音乐了，因为没有时间，而且我觉得哎，好像那份工作还蛮有前景的这样子。可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哎，真的不行哦，我真的笑不出来。因为有一次我以前一直有在街头上面唱歌，然后有一次。我就经过那个海旁，就香港尖沙咀那个海旁，不就有很多人唱歌吗？那有时候我看到有人在唱歌，我上去抢人家吉他，然后唱了半首歌，我就跟他说：“哎，我想要唱一下。”然后我就唱了半首，就周杰伦的《稻香》。然后唱，其实刚开始唱就看到有人围着，然后我那个感觉就来了，我就是喜欢这个感觉，我就是喜欢唱歌。那我现在干嘛？我只是为了生存，不是要生活。然后我唱了半首之后，我就开始崩溃大哭，真的很丑。 原本那个街头艺人觉得很困扰， 是傻眼吧？ 然后我就立刻把吉他还给他，然后我就站在隔壁哭这样子， 然后大哭， 真的大哭，哭得超级难看。可是那一下之后，我就写了《笑容迷路了》，然后我就发现我真的要重新就是做音乐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重新开始写歌啊，然后录不同的歌放到网络上，还有去找不一样的演出机会。 那你有辞职吗？辞职 还没有哦，可是我就坚持我一定星期六跟日都不要回公司，就是可能在家里工作也好啊，然后尽量就是十点前，可能星期一到星期五10点前就下班呐、尽量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拿到一点点自己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找到就是到台湾，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台湾他们音乐，就音迪就独立音乐的那个风气。我们台湾有很多Live House 啊，或者是咖啡厅，都很欢迎别人去唱歌。 那个是你申请就有机会吗？是他们也要先试听你的？ 也要听啊，也要听。而且有一家是我自己很喜欢，可以讲名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女巫店，我自己非常喜欢，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写了一堆歌，然后我就寄给他们，我说可不可以去你们那边去唱一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可以，然后那个时候我立刻买机票。请假就飞过去，可是很害怕哎、因为我刚好那几天就是打这台湾台风非常厉害，就所有东西都停课啊，然后停班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怕没有人来。可是也是因为那场台风那个演出，我才有机会出道。就因为我们香港，因为我也是签香港公司，然后我香港公司有一位同事本身是要去台湾去看另外一场的演唱会，可是因为台风取消了，然后他也是有听说过女巫店好像也有那些live 的表演。然后他就去，然后就听到，本身他很生气的，怎么香港从香港来台湾，然后看到一个香港人， 这个很妙哎。 所以后来他就记下我的名字，然后就观察我大概1年左右，他就签了我了，就我跟他谈合作。 然后在我去年要出道的时候，好像是真的出道那一天，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那个时候有在女巫店那边看你，然后我立刻回去查那个照片，还真的看到 他， 对，他就坐在阁落角落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恐怖整件事。 所以他没有跟你说他观察你一年，他不是今天看到你说，黄勇，我觉得你有点机会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观察期，他都没有说， 都没有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找了另外一个朋友，因为他另外一个朋友在香港有一家 live house 也是可以让我去唱歌，然后他那个时候只是说，哎，我有一家 live house 可以去唱歌，所以就留了我的电话什么的，只是那个，所以我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回香港以后，你就开始去那家 live house 唱歌？ 有去过几次，所以他都有偷偷的去看着这样子。 那工作是真的辞了吧？ 现在辞了。其实我也是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才辞的， 很近哎。 对啊，因为就发现真的没有时间工作了，所以我就想要把音乐做得更好，所以我就辞掉之前的工作。 所以辞掉之后呢，也准备要发行自己的专辑。你现在突然空出那么多的时间，你是真的有好好把握它吗？ 有哦，就一直在写歌啊。 台湾每一家我都喝喝看， 我有一家真的很喜欢 哪一家？ 就在公馆，可以讲名字哦。 不会是陈山顶吧？ 对啊，就陈山顶啊。 你喜欢这么奶这么浓的？ 不是牛奶跟珍珠、啊， 可是好好喝哎！我昨天一下飞机。 Ho Ho Mai， 对，我一下飞机到酒店放下行装之后，就立刻跳上计程车去公馆。 现在在今年、去年、今年，现在有非常非常多口味跟它很像的。 不行，真的陈三饼， 只要它，是不是？ 对，只要它，因为它的那个口感跟它的味道是绝配，你知道吗？ 然后珍珠够软够 Q， 然后又热。 对呀、啊， 我觉得好像比我们还懂珍珠。我就是想说，只要有的素素素我就好了这样子。 可是当我喝完陈山顶回到香港，我觉得香港所有的珍珠奶茶都 不 好喝。嗯、 对，结果很快就发现黄岩引进了陈山顶。 我想， 然后他文案都自己来，然后自己弄一波这样子， 啊、 很有机会。好，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的专辑。 好， 黄岩说，我们今天有听了 Seven Days 啊，小鹿撞树记啊、如何从夏天活过来，还有不是男生不懂的事，女生才懂的歌。 对， 那今天最后一首就让你来选好了。这个时候想给大家听什么歌呢？ 我会选你还在。因为你还在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可是我很害怕。我非常非常爱这首歌，但我很怕，因为我每一次唱都会哭得稀哗啦的这样子。因为这首歌是写给我一位已经过世的朋友。那个时候我就是快要放弃音乐，在徘徊的时候，他有来过香港，就是看我在街头唱过一次。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到台湾去演出，我会带一群朋友去支持你这样子。可是他回到台湾之后就出车祸了，然后这个承诺就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写了这首歌《你还在》，就送给他，然后在他的告别礼上第一次去播放那样子。然后我一直都很怕公司会选这首歌，虽然我很爱，可是我很怕，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去录。可是最后还是选了，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出唱片，这位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好像有听到他，就好像想起跟他的承诺，我一定要到台湾去演出，对，唱给你听。所以后来我每一次到台湾的 live house 有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哭得很惨，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你还在我身边，你还在听我唱这首歌。 你那时候印象，你在录音间唱了几次才有办法让你的比较冷静的唱完这首歌吗？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编曲的时候，因为这首也是有广东版本，可是这是唯一一首广东跟国语的版本，那个编曲是不一样的。然后国语的编曲是故意用好像我之前 demo 的版本。那我第一次听这个编曲的时候，我是哭着听，然后我就知道， 怎么办，怎么录，所以我在家里练很久，练完之后第一天去录，然后录到最后啊，我的监制跟我说，好，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因为一开始我就想很多咬字啊、音准啊、感情要怎么放的这些东西，然后他说你不要想，你用以前的方式来唱，然后我说真的不行哎，然后他真的让我试，然后我唱了几句我都不行 了， 然后就哭了，对，所以最后还是很顺利的录起来，可是我就觉得这首歌就真的很有灵魂。那啊、在他就是推出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可以在网络上听到。那推出那个12点的时候，我立刻上去听，而且我立刻跟我台湾的朋友们说：“哎，出了我们一起听嘛。”然后我们就是隔着一个海，然后一直听， 然后大家在线上哭成一团。 对对啊，就一直哭，真的哭得很惨，可是觉得那个感觉是很感动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是大魔王就对了。 对， 但最近你还会在女巫店唱歌吗？ 最近不会，可是最近还是会有一些签唱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我。所以明天就10号的时候，我在2点钟会到学校咖啡馆，然后11号的2点钟也是会到 Polar Cafe 去跟大家见面。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黄岩来跟我们介绍你的个人首张专辑《黄岩说》， 谢谢。 如果说要忘就可以忘掉，该有多好！ 比寂寞更寂寞，比难过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锥心之痛的感受，比脆弱更脆弱，比折磨更折磨。困在回忆受不了，出不来，回不去我满身伤口，我已不想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你眼里我算什么，你脆弱更脆弱，你的答案永远都别告诉我。 来自澳门的组合 MFM 用最寂寞的心情唱出最寂寞的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侪。双香道文发最强 CP 值，品力到底。再会，工班这四个优质升真济，旧换新，国减5万哦。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道文发福利库，行李温发啦。 深度力大饭店亲子共游的欢乐园地，全新打造儿童新乐园与步步车，并提供下午及夜间茶点免费享用。秋冬跟孩子来一场远离尘嚣的旅行，旅游补助每房最高折抵1000元，订房专线0398882888。 中秋送礼享温馨，日方真传顶级海鲜送礼最安心。 米其林餐厅指定使用地表最强野生干贝，限时5折起。 八连霸冠军达人首座日本长崎野生乌鱼子最低5折优惠。 还有最健康的日方真传脆鱼精，公司送礼，团购自用2相宜。 中秋团圆聚餐送礼，尽在日方真传0638422277，384-2277。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提笔你给我勇气。Stadium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baby， 马上，我有时让我太疲惫，忘记感谢你让我还有个梦可以去追。 Fly away, fly away, 记住孩子不要怕，往上飞吧别往下。十六岁的我带着我的梦一个人离开，你们说心痛，是我当时我一脑子空白呀。这路有未来吗？幸福美满存在吗？我怎么变得什么都会开始紧张？哎哎呀，等我也快被这世界消灭，是不是该回到你的身边？也许我太奇怪，然后学会失败。他们说要配合大众的标准 ，But why？ Sorry， 妈妈不想看到你默默流泪，我要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到几百岁。Fly away， fly away， 记住孩子不要怕，往上飞吧别往下。Sorry， 妈妈。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了。 再见再见。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翠乐团的《宇宙的角落》。拜拜。 哎，今天是星期一对吧？星期一晚上的9点，请锁定上班可以听的 YouTube 频道。晚上9点，今天马克跟玛丽会有重磅消息要推出， 等你哟。 宇宙的角落，不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渴望青春老去、时间的尽头把握着你，如果可以要一起睡去，一点一点真的不会忘记。 如果可以要一起睡去，一点一天。